对啊，我们现 在舞台旁边就算旗舰店。 对，舞台的旁边也就是旗舰店。我们现在在那个台新大楼。 我们现在在台新大楼， 在那个星光大楼，那个就是有两台星光银行的那个，我们还没有到双盛，我们顶多就是我们有没有到那个双盛破，就是破跟那个有一栋那个旧成品那一栋，现在叫敦仁嘛。哦。然后从我们差不多那边要从那边要走进那个敦南成品。 然后我们现在靠近敦南成品了嘛？ 我们现在就靠近敦南成品的，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地毯，有没有？ 哦，有。 那因为现在。因为刚好就是有警察在巡逻嘛，所以就是我们看到那些老板娘都在那个，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坊河的成品敦南吗？坊河的成品敦南区， 巴黎正在燃烧中。 哇，味道不一样哎， 好香哦， 有一股酥香味吗？ 有一股酥香味，好香哦， 异闻的味道， 有异闻的味道。刚才刘月从我旁边走过去，就是如果说遇到谁谁谁，像我上次在台北国际书展，我印象最深刻是什么？我遇到那个国语日报的那个以前的社长林良，有没有？哦。现在身体还很健，看起来 我们现在算进到成品了吗？ 没错，我们就看到很多文青。我们不要核电厂，他唱。哇！摇滚的第一线场景。 坊河精英区。 大家一起上呢。我们不要核电厂啊！我们一起，大声的呼唤我们。 那我们要什么呢？ 要爱，要什么？要，对不起， 摇滚乐。 要摇滚乐。要。哦，有一些人在站板上面冥想， 用摇滚乐冥想， 用摇滚乐冥想。 还有呢，警察也在看 FB。 没有啊，执行中不能乱那个啊，执行中。 还有向日葵花哎、欸，台湾加油！ 台湾加油！ 输13分。 没有，明天再搬回来就好了。 明天没有明天了吧？ 我们不要核电厂。 我们不要核电厂。 所以 非常谢谢大家，我们晚会要结束了。我们非常感谢今天 晚会要结束了。 没有那个，等一下还会到别的地方去。9点半，现在是快要9点半，他要先那个。现在是要那个，没有，就圆环慢车道已经那个。 我们要性高潮。 还有人吐哎，用呕吐来反核。他呕吐的人吃了炒饭。 他有漏血， 我们会在以后的每一次机会里面都会再请大家站出来，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起。 还好跨过去。 到废核成功的那一天，我们绝不终止。不到废核成功的那一天，我们绝不终止。 不到。 我们最后一定会成功。 我们 一定会成功。 改变世界。 成功。